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同港岛中西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骤雨减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2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84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95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0元，升5.5；腾讯控股303.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8.94，升2毫；阿里巴巴90.35，升4毫；快手71.7，跌2毫；创科实业105.4，升9.7；南方恒生科技4.198系升2.2；比亚迪股份288.8，升4元；盈富基金20.42，升8仙；港交所341.2，跌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498，瑞士法郎8.25，澳元5.467，加元6.092，新西兰元4.954，欧元7.982。每百日元对港元5.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222点，升353点。港金报16,5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5美元，卖出1,77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特别小心驾驶。先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多车，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观景台。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这一段慢车，龙尾永德里广场。林锦公路跟住新塘一段来回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平朗村和林锦公路交汇处。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豪景花园这段中线那里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豪景花园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的6:5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new.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开始今日骚动音乐之前，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6点钟，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现正生效的。 8月17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啦，系 犀利啊！8月17号星期三有咩人啊？我哋六点钟 劲啊 ！Cloud 云浩影啊！ 哇，系牙胶啊！好耐冇，其实都唔系好耐嘅，不过 佢都算近嘅。 呢啲嘢一日不见系嘛、 啊？你挂住人啊？ 冇咁讲，即系都有欣赏佢嘅音乐作品啊嘛。 梗系有啦， 系啊， 同埋佢应该都好欣赏我哋嗰啲讲完都冇估嗰啲咧，即系估完都冇估嗰啲。上次佢兜兜面讲， 每次都话我哋大包围噶。 系啊，系啊，即系六点钟咧，即系会有 Cloud 出现啦，就可以听到啊，我哋点样大包围估佢嗰首歌啦。到你好那里就对白啦。 系啦，咁啊，转头六点钟有 Cloud 嘅出现啦。 哇，今日咧讲呢一样嘢就系我呢啲叫做咩啊，林老入。 不要亂講，呢啲真係你係嘅都老嘅，都要承認你係老嘅。我本身都話，咁你又唔係好老， 然後諗下自己 都唔係嘅，其實都真係老 了，都有翻唔上年紀啦。因為最近有時咧，你染指一啲新嘅嗜好咧， 染指你用到染指咁嚴重，即係嘗試啦，係嘛？ 哇，都可以嘅， 接觸一啲新事物啦，係嘛？掩饰 啊！我因为呢个系 中文啊，真系 呢个系一个坑嚟嘅，因为呢个兴趣玩啲、玩嗰啲游戏卡啦。因为以前都有讲过喺节目度嗰时 Give Me Five 嘅年代，即系 Pokemon 咁样咧，就好想即系嗰时出中文版。 所以我嗰阵时即系都唔怕喺度讲，即系之前我最初认识你嘅最早期啦，我都尚算要比较得闲啲嘅时候，我都试过溜你一齐落去嗰啲卡 game 铺嗰度一齐玩卡噶。 冇爱啊嘛，因为个人我对嗰样嘢冇感觉啊嘛。 边个嘅冇爱啊？ 我唔敢乱讲，费事讲错嘢。我脑里边有个答案，但系费事。 Okay, okay. 但系因为啊，即系最近我跟呢个好朋友啊，公司嘅同事啊， 系嘛， 系阿癫啊，徐阿德啦，系一字咁啊，帮唔同节目可能会做下啲幕后嘅嘢咁啊，倾开嘅。佢完全系一个即系叫做游戏卡嘅达人啦， 系啊， 各类型都有啦。你唔知佢点解咁多钱？ 即系如果我哋有一个节目或者一个环节系讲游戏卡嘅话，系冇可能冇佢。 系应该揾佢嚟开呢个节目去讲 嘅游戏王， 系啊， 直头佢系， 因为佢系咩都会玩嘅， 咩都会染指。 佢咩都会都会识嘅，即系头先讲即系《宠物小精灵》有啦，跟住而家新嘅《海贼王》又有啦。即 系 我成日都唔明点解有咁多 钱，好似连《数码暴龙》佢 都有噶。佢成日久唔久就嚟，即系咧引我入坑啊！玩玩好正，我啲卡好靓。咁因为咧，对于《海贼王》呢个作品咧，我自己本身都系 有爱啊， 有爱嘅，中意嘅。咁啊，即系漫画有睇，动画有冇睇？动画真系 太长啦， 动画搞唔掂啊！睇漫画啦，跟住又玩下啲手机游戏啊，成咁，所以都中意嘅。咁所以佢即系叫唔知廿五周年新出嘅时候咧，我系上网有睇过下嗰啲卡几靓啊，咁样即系当然唔系第一次有啦，唔系第一次出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是、啊，有时啲钱你储落咧， 哇！讲呢啲你咁样得罪好多人嘅， 啲钱储落咧唔多，咁咧摆喺度 又唔知爱嚟 做 乜啊嘛？ 你又唔会买到楼噶啦，今时今日。咁但系 你啫，唔代表其他人。 我少啊嘛，啲钱即系你嗰啲颈颈位啊。 你买你嘅人 target 高，你唔想买啲太过容易买到嘅啫。 唉，买唔到嘛，嚿钱又唔系多咁。咁我平时又唔系使好多钱嘅，即系 你净系食，你净系爱嚟食早餐嘅啫嘛。啲 食早餐啦，搭车啦，饮酒啦。咁而家即 keep fit 就饮少咗啦，即系都系劝喻大家饮少啲，身体好啲。 啱啊。 咁所以咧就又遇到自己喜欢嘅，咁于是乎就真系跟阿癫啦，我叫阿癫啦，咁就了解呢个世界。即系头先讲点话咩林老入乜嘢咧？林老入卡槽，啲我识佢。林老入卡槽啊，我可以形容为，因为即系玩卡细个又玩，细个玩召唤王啊，玩好多，仲储咗喺度啦。 系。 咁但系嗰阵时嘅玩咧，系真系同啲同学啦，或者同自己啲亲戚有个年纪差唔多，自己哦买咗啲卡翻嚟砌咧，就平时星期六日去佢屋企就两个人自己玩嘅啫。即系最劲已经系叫做去咩咧？去参加一下啲比赛，玩过一场。 你都好劲喎，有比赛。 系啊，剑闸大师召唤王嗰时玩。 我想讲。你讲埋先，我一阵先分享我。 即系我有参加比赛一次咁大把，就系因为唔知点解嗰时好有胆识咁样去啦。跟住或者去到每年暑假嗰啲电玩展、游戏展咁咧，会摆啲摊档咁，搞啲比赛，咁去玩下。即系嗰时好厚面皮噶，同啲陌生人玩咧唔惊噶咁。咁嗰时就好少咧，因为啱啱无论系比赛定系出去同其他人玩咧。各樣都係試過一次咁大把啫，咁所以其實唔係好知道究竟嗰、那個可能講香港啦呢種遊戲嗰個 community 係一個點樣生態啊，啲乜你唔識噶嘛。咁但係最近就即係 follow 咗啊，我哋嘅好同事啦，或者你都可以稱佢壞同事啦，呢只魔鬼啦， 偶像啊， 偶像啊咁啊，咁佢就真係好熟路啦，咁亦都佢自己有相熟嘅一啲鋪頭啊，或者點咧，咁啊嗰次就跟咗佢去商場行咗圈啊，即係深水埗長沙灣嗰邊嗰個好出名嗰個咧，好多卡 game 嗰啲咁，我以前都冇去過，因為嗰邊我除咗出去睇， 因為你唔知可以去做乜嘢啊嘛，你嗰度 玩卡 係啊。 是 除非你嗰度翻工嘅啫， 你又唔会特登行开嗰边嘅，咁啊即系叫做真系好老啊！而家咁样成三十岁先第一次去咁样， 可以开发咗新世界咁样。 但系好有趣嘅，因为你自己去咧，同有个熟路嘅人系唔 带佢， 即系佢带住咧就会逐间铺头介绍啦，呢间就点啦， 买啲咩嘅， 呢间就点啦，或者如果你想玩边啲卡咧， 你就去呢度， 系啦，边啲就平啲嘅，或者边啲老细咧佢系真系玩开卡，咁你去嗰度叫消费啊，或者你去嗰度即系打等啊，倾下偈咧，你搵呢啲咧就会有偈倾啲嘅咁，咁咧你就会真实理解咗一种嗜好，佢哋嗰个。叫做 community 啦， 系一个小社区啊，其实 系啦，即系社区又好似译得唔系好啱，所以我谂到点样译啦，即系啊个圈子啊 ，community 系圈子嘛，社区好似系一个， 我明，系， 即系深水埗区就一个社区噶嘛，啊个圈子， 系， 咁你就会了解到嗰个圈子佢哋嗰个。少少文化啦，因为你去到见到有啲人玩緊比赛，咁佢啲朋友出现，大家你听企隔离得㗎，你企喺度 聽佢哋講嘢，你就會知道佢哋諗緊啲咩。即係譬如買卡咁，我哋以前買卡，零用錢出咗十零蚊，咪抽一包咁啊，好興啦咁啊。佢話唔係㗎，要計配率㗎，要計下咧，即係個機率。究竟買呢一種卡，佢嗰個機率咧出嗰啲稀有係幾多個 percent， 要計條數嘅，係啦。跟住或者我今日有冇 feel 咧，咁樣追唔追落去咧，咁樣即係有好多考量喺裏邊，你會即刻覺得。 系 系啊， 系一班投资专家嚟嘅、 啊，可以咁讲啊，系啊，因为成日讲话玩以游戏卡为例，其实可以，我嗰阵时问阿 Dean 都话我想玩，佢都会问我问题，你希望系边一种嘅 玩法 先？系啦、啊，你系想打比赛嗰种啊？你想系 储啊？ 储啊？你系想投资啊？即系可能想有啲即系炒卖啦、 啊？ 点话纯粹系过下瘾，同啲朋友私底下玩下就算呢？咁嘅话咧，嗰个叫切入点嘅方法都 唔 同噶啦。咁我都而家先知道，原来咁啊咁。 我以為玩卡就係玩卡噶啦， 咁咪買咯，買完之後咪砌卡組，跟住咪買啲擴充包翻嚟，咁跟住砌完咁咪同啲 friend 玩下咯，咁啊，哦，即係原來已經唔係一種單一嘅方法，你好清楚自己嘅目標係乜嘢咯。 我想講咧，我由細細個開始就知道咧，其實接觸呢一個圈子啊， 係 唔係咁容易啊？我又要分享下我啲細個嘅童年陰影， 陰影啊又係咁多陰影嘅、啊、你， 好多陰影，因為咧，我想講咧，細細個學你話齋，你已經接觸有一樣嗰啲召喚王咁樣算啦， 已經停咗產 啦，係啦，咁啊，第一隻接觸嘅我都係呢一啲咁樣， 係 咁嗰陣時咧就好想玩，其實都冇乜朋友身邊真係會同我一齊玩，所以唔識噶。咁但係嗰陣時好興買嗰啲兒童雜誌，咁佢會講噶嘛，咁佢會講啊，好想侵埋一份自己，即係有個參與感咁啦。咁啊會開始儲卡咯，咁儲一大沓嘅，儲咗成百零二百張咁樣。 哦， 跟住有一日咧，一路都冇同人玩過，自己喺屋企儲嘅啫。跟住然後有一日就係嗰啲類似動漫展，好似應該都係，咁就知道嗰啲卡有呢啲打比賽嘅活動，定有一啲職場對戰嘅活動咁樣。咁我就滿心歡喜咁攞住我二百張卡去到人哋嘅攤位嗰度。嗱，我要講明啊，嗰陣時小學嚟嘅咋，跟住 二百張好多啊，勁啊！ 跟住然后咧，我去到报名咯，我要 打比赛， 我要揸住 TR， 系玩比赛。 跟住嗰个哥哥同我讲，佢话细佬啊，你呢沓卡咧砌唔埋噶，打唔到比赛噶，咁我唔打比赛啊，我坐低玩就得噶啦，你坐低同我玩啊，咁样呢沓卡咧 玩唔到， 砌唔埋噶，玩唔到噶。跟住我嗰个打击感系几大，好似摧毁一个成个童年咁啊！我用咗花咗几多时间、精力、心机喺唔同嘅地方搜罗啲卡咧。 你话玩唔到？ 你话玩唔到咁样？跟住原来我嗰阵时先知原来系要买嗰啲即系一个好基本嘅 卡组 入门卡组， 系 咁，然后你先可以买嗰啲一包包嘅卡，再自己去组成一个卡组啊！ 你又谂住系咁买嗰啲特别版啊？ 我嗰阵时就系成日去买嗰啲好散装嗰啲咧，10蚊包 系 定20蚊包咁样买下，储咗200张翻嚟，原来系玩唔到。于是乎，我由嗰阵时开始，我就脱离咗呢一个卡牌游戏嘅深坑啦，咁样样 好 sad 啊呢样嘢。但系因为你细个你僆仔，你都系唔识啊， 唔识啊，即系同埋即系学你话斋，你我好同意一样嘢，就系要有人带住你入去嗰个圈子咧，你先知道其实佢系点样运作嘅。我就系冇人带我入嗰个圈子，所以我连佢最基本点样运作都唔知道。我就做出咗一个好错误嘅投资啦。 系啊，即系你行少好多冤枉路 嘅。系啊， 即系最简单，你玩好多兴趣都好啦，唔系所有啦、 嗯。 你都一定要有啲工具啊，即系你钓鱼你都要买鱼丝啦。 系系。 你玩卡牌就有啦，你捉棋你都有副棋啊， 系 咪先？即系有好多嘢都需要。咁究竟你呢啲嘢喺边度入手？其实有时真系太即系叫做咩花多眼乱啊！你上网搜买鱼竿咁样咁。咁我點樣揀咩為止好呢？200蚊可能有一啲，2000蚊又有一啲咁樣。咁我點樣入手呢？其實就係要有，即係你網上面都唔係 search 唔到嘅。咁但係 而家就得咯，以前就冇 網很方便咯、啊。 你個朋友講俾你聽，佢經歷過咧，即係兜少好多冤枉路 啊。係啊，即係起碼唔會買咗支魚乾翻嚟係冇魚絲嘅咯。 係啊， 我就係冇魚絲嗰啲人。 咦，唔系话钓鱼用鱼竿嘅咩、 啊？有鱼竿 咁咪鱼竿 得啦，咁样 又钓唔到咩？咁样 咁啊，于是乎即系我系去到大个，你我咪成日即系都会同波成喺咪后私底下分享，我系一个好中意玩桌上游戏嘅人嚟嘅，就 系 因为我要补翻我细个嗰个童年嘅缺失。咁但系我又觉得而家呢个年纪话，即系工作嘅关系，你而家先去走去储卡牌又好似。好花費一啲時間精力，咁所以我就好中意玩一啲桌上遊戲。你今日終於知道其實嗰個來源係點樣嚟啦？ 係哦，即係就唔係玩嗰啲要不斷抽啊成啊，總之我買一副翻嚟就可以玩， 就可以坐低同朋友一齊去玩啦咁樣咯。 因為咧，其實我去到而家再了解即係叫卡牌世界啦。嗯、都係重新理身，即係我都脱離咗好耐啦。細個玩得好多，而家冇啦。即係。一路都講咧，呢啲叫做集換式紙牌遊戲，佢個名係冇改錯嘅。集即係收集， 係 換係交換個換啊。 係 集換式即係其實你係有 trading 喺裏面啦，同埋你要去買去搜羅咁樣。咁啊細個就覺得最開心係咩咧？玩呢啲卡咧，買嗰啲擴張包，你唔知裏面有啲咩嘅，好似扭蛋咁，買咗翻嚟咧，然後出咗哦，嚟緊咧新一期呢一度咧有啲好珍貴，你就買翻嚟翻屋企匿埋咧，閂埋房門咧，放學翻去閂埋門之後，換好衫，跟住就逐包開，好似拆禮物咁。即係嗰種其實係一種佢開心嘅來源嚟噶嘛。但係到大個而家，當佢同你講話，如果你真係想認真玩嘅話咧，冇人咁樣抽噶，因為咁樣抽咧個機率咧實在太唔化算， 係一箱一箱咁樣買翻去。 即係就一箱一箱咁樣買，因為佢有個嗰啲叫配率，有個 percentage， 可能每一箱指定有幾。多稀有啦，一系嘅话，你真系想玩嘅，你认真上网咧，你使一嚿钱几百蚊， 成组买翻， 成组，因为有啲人会放嘅咁，咁咧你就可以真系开始玩。 但我想讲咧，即大人同细路玩嗰个方法咧，真系好唔同嘅，即系你好难揾得翻小朋友嗰阵时个乐趣就系咧，我成日都会因为我大个自己冇玩，但我上网睇人哋啲小朋友点样入门玩卡牌游戏，我就会见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就系咧。我哋大人就成日会諗住啊边一张有收藏价值。 係啊。 边张可以卖得返出去。但小朋友的世界唔係嘅。我见过网上面有啲家长分享就係、是、我觉得係一个好好嘅教育就係佢同佢小朋友一起去储呢啲卡嘅时候佢会返学校同人哋交换啦学你话斋佢会交换收集完之后交换佢会将一张对大人嚟讲，好价值连城，又闪卡，又成又稀有嘅图案嘅卡，佢会同我同学仔交换一张自己 好 中意嘅动物，嘅卡通人物咁样。 哦、 即系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其实好有教育意义，就系、是、你会俾佢学习到自己中意啲乜嘢啦，自己点样去做一个选择，同埋你会同佢讲嗱呢一张。可能你會後悔嘅喎，你係咪真係要同同學仔換啊？佢、哋去俾佢學習去做一個決定咯、 啊。 你係咪估唔到卡牌遊戲原來咁有教育意義咧？ 估唔到突然之間跳落呢個位，哇！好唔慣啊！你都係做翻個我要玩，我要參加比賽嘅咧， 比賽賺錢啲 hello。 哇！如果當日嗰個哥哥咧，佢真係咁有心。见你咁样，佢都同你一齐玩，可能你个世界唔同咗。 都冇办法啦，因为你都知嗰啲场合好多人要应付啦。 个、啊、世界唔同啦。 系啊， 我要玩比赛。 而家大个都终于揾到个人吓、啊、熟路啊，大路啊，你自己睇路啦。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竟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 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拾回呢份童真啊！听过有 Alan Poe 布志伦嘅《爸爸好爷》（Little Bo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最新失業率回落至 4.3%， 較對上一次4月至6月下跌 0.4 個百分點，就業不足率亦都下跌 0.8 個百分點至 2.2%。 期內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見下跌，其中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運輸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只要本地疫情維持受控，加上在第二階段消費券計劃的支持下，本地經濟活動在未來幾個月預計會進一步恢復，勞工市場應該可以繼續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將會取決於經濟在金融狀況收緊下的恢復速度。本港新增575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5563宗。据了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上星期六通知民主派初选案被告，表示行使香港国安法赋予的权力，指示初选案相关诉讼无需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意味会是继唐英杰案之后第二宗在高等法院审理而不设陪审团的国安法案件。林定国在相关指示文件中解释，初选案具有涉外因素，要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律政司亦都认为，若果审讯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有可能会妨碍司法公义妥为执行的实际风险。律政司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的个别案件。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被问到如何回应初选案不设陪审团的时候，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便评论，但相信有关安排已经是最好同最恰当。入境处说，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一月至今共接获17名港人家属求助，说家人怀疑在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失联，据了解之后，其中12名港人已经安全离开当地。警方说，今年一月至今接获12宗求助个案，报称因误堕求职或网上情缘等的骗局在外地被禁锢。警方說，接報時會與境外執法機關保持密切聯繫，透過國際刑警的平台聯絡海外執法機關，交流情報和協助調查。警方呼籲市民切勿輕信網上的招聘廣告或者留言，並對聲稱能夠賺快錢的途徑，以及不拘學歷或工作經驗，但是報酬異常優厚的職位有所警惕。 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同港岛中西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在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骤雨减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要特别小心驾驶。跟进翻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咁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曾经有意外，意外清咗场，咁但交通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豪景花園中線的壞車就已經拖走了，一大車多，車龍有大消散。後少少屯門公路去屯門近住深井東村一段都是比較繁忙，龍尾就去到丁九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東區走廊近海豐園，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空莊道橋面，出閘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警署，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擠塞，車龍排到紀元。九龍方面，觀塘道近啟業村來回方向交通繁忙，龍尾分別去到德寶花園和龍翔道近虎山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近碧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林锦公路近新塘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神心记同埋林锦公路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幸运熊》， 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大意的？我完全不知道他有敏感，不可以吃花生啊！我真的很怀疑自己到底真的有没有资格做医生做人老婆啊！ 嚟紧一集《幸运熊》，绝不向逆境低头。香港电台第二台《Millio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科创梦工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也都成为越来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的起点了。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则佢嘅声明咧有少少浪藉咧，但系佢嘅作品咧每次都有啲新意，今次呢张唱片都好受欢迎。坏孩子 Chris Brown 啊。

又有没有多点不变，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我面前，其实再不相见会让憾事沉淀、一切都已改变。翻起了旧照片，发现没有你的合照，很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最近咧，一去到夜晚，个人就特别多嘢谂，好似特别多嘢要处理咁。谂下谂下，连白头发都出埋嚟。听我有 Blaster， 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有的而且确，有好多嘢好似系要喺屋企夜妈妈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先会认真去处理。要去做一啲乜嘢好认真或者好严重好大件事嘅事情，

我受，承受想与你谈。 路上狂想，控诉够你的错，却发觉我都错。我对你说的够理解吗？受害，讲好应该好好更改，能谈话，为何又只懂分开？ 我想挂上在你身边意见，每次见面都要 check 口边，不过未开口，已经觉得你好长气，未沟通，已经觉得好想放弃。Facts， 忍唔住呢度 talk to that， 欺你如蚊，全部影到好严重。边个赚咗我哋冇得拣，赚到钱有能力我再加个不返，返到屋企都为咗小事条例做，怕我哋 get fined。This relatable， whether it's political， whether it's personal， every conversation turns into whether it's debatable。想你睇我面色，即系唔明我哋 come from 目的，做咩中意咩讲你又唔识，暗摸教 just give me a break。 我也怕面临道别，说再见好难会面，从不想，从不该，随便伤害这伤口，你偏一再遮掩。就算泪光都掩盖，应该改的竟不改，彼此都在受害，说句笑够含糊带过，谁还用离场后偷偷后悔？ I'm sorry, I'm sorry, talking to you has never been easy. I'm sorry, I'm sorry, set me free, cause this ain't who I wanna be. 不论是人际关系也好，亲情也好，有些说话是一定要趁早讲的，如果不是去到一个临界点就后悔莫及。听我有 One Promise， I'm sorry。 每次慰问你也难了伤的，看似作回应也欠加情，我却于是责暗里博赢，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惜，冷雨冷言你晦气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力，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名字的相爱才换残酷的伤害，明明该及早退开，明目揭露了假的爱，还是奴隶般忍耐，明明知极不应该，期待你肯改。每次约会你也用心机，那次又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到高兴，如果终于一一看清，曾卖了名字的相爱才换残酷的伤害，明明该及早退开，眉目揭露知，亦不应该。 六点新闻之前听嘅有 Pandora 圣人模式。 篡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美方说将会在台海进行标准化海空通行行动，汪文斌严正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和港岛中西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的骤雨，冲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听日骤雨减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城南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就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城南道有意外，龙尾太子道东近景泰苑。至于较早前屯门龙富路近龙门路回旋处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清一场，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挤塞，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落山道那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 Megabox 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近碧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银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林锦公路近中屋村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济劇村和林锦公路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号截止，查询2891-1001。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 的海雄心。 七隻煙花表演發生意外，多束嘅煙花飛向遊艇，甲板上即刻就燃起咗一串串嘅火焰。陳一樂條件反射咁攞咗個救生圈俾林月，就即刻衝入人群指揮疏散同救援。最後佢哋又能否化險為夷呢？ 國劇週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點，一連兩集，港台電視三十一。 我現在度揭幕我口與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教練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證已經生效啦。疫苗已證實可以有效預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針嘅話，就盡快去注射啦。保護自己、家人同埋整個社會嘅健康，愛香港、愛家人，一齊戰勝新冠肺炎。 一個一個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電台第二台同你一齊打贏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Club 云浩影嘅， 系啊 ，Club， 你系咪想估下今次会有啲咩嘢会发生啊？ 系啊，其实我嚟呢个节目最想睇就系睇你嘅呢个对联， 哦，唔系睇我哋。 其实可以早啲 cut 咗头先嗰句，净系话想嚟睇我哋咁样就 OK 噶。 我哋呢、 這 个， 我哋今次就食个影字啦。 好嚟啦，云浩，你使唔使估咗先啊？ 点估啊？你哋咁有创意，等等先，你俾我谂下几多个字啊？几多个字啊？ 五个字， 一二三四五，系连埋你个名五个字嘅。 云浩影，哇！你笑到咁样嘅，云浩影分身。 你估啱咗啊！ 云浩影分身， 点解你会估到嘅？好劲喎！ 首先我要解释咗先嘅，今日咧我哋系冇播条声带俾阿 Cloud 听， 佢真系估出嚟噶，系真系影分身，我哋拣呢个。 但系影分身唔系一件事嚟噶， 系一 件事，影分身一件事嚟噶。你有冇听过影分身？多重影分身， 你知唔知咩系影分身啊？ 我唔知道。 咁点解你会噏得出影分身？ 影 分身咧？ 字，但系要两个字，咁我就觉得系分身咁样。哇，好犀利！我唔知道都估到。 系啊，因为影分身其实系一套 嚟自火影 忍 者 啊，啲忍者佢出嘢一种嗰种 忍术。 叫影分身，即係自己一個人可以分好多個自己出嚟咁樣。 咁我哋成日咧，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講笑咁講，就話：哇！你個人點解可以做到咁多嘢嘅？你識影分身㗎？咁樣 係啦。所以咧，我哋就用咗呢一句，即係喺你好忙碌嘅工作嘅時候，究竟你點樣分配時間？好似影分身咁樣，同時處理又出歌啦，又要拍嘢啦，又要做下運動啦，各樣嘢咁樣。所以我哋就擺咗呢一句出嚟啦。 唔得啦，波成，我哋以後要將雲浩影呢個人咧列入做高智商嘅嘉賓之一，因為佢真係太勁啦。 你哋要 upgrade 啊，即係證明你哋創意未係 未 仲有進步嘅。 即 係 咪你都估到就應該未有創意係咪？你意思啊？ 咩叫你都估到？ 因為上次平步青，我哋見到你有啲 fans 都 攞咗嚟用啊。 係啊， 佢哋我要俾翻叫佢哋俾翻 credit 你先，即係佢哋攞咗嚟做應門嘅口號啊。平步青雲浩影啊！ 我歡迎大家下次攞埋雲浩影分身去做。 我睇你哋咁夠膽拎出嚟啊！呢樣嘢睇你點跟。 係啦，咁樣樣。 係啦，咁啊呢個影分身，希望你中意啦。雖然你第一次聽到呢、這個。 系啦，咁但系啱啱讲嗰样，即系影分，即系你要分配自己时间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哋见到嘅你就会即系一路有出歌啦，都好快啦，即系两首歌之间。但系其实中间呢段时间，除咗做歌之外，其实平时有啲咩即系工作上嘅你自己要去分配啊，要同时做啲 schedule。 忙碌咗好多喎，应该 系啊，因为其实出歌咧，其实系要录定好多首咁样嘅 ，suppose 应该系咁诶，因为但系我入公司有短时间啦，咁样有啲。就又出咗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路忙碌去學啦，去聽啦，因為每一首歌咧，其實由個 demo 去填詞，然後再去到真係入錄音室之前咧，前期係有好多準備功夫嘅，同埋都要同監製去溝通到底呢首歌嘅方向係點樣啦，呢啲咧其實都係要時間去浸出嚟嘅，呢個係個人嘅品味。 咁你而家大概有冇话浸咗一段时间，发现自己嘅 taste 会中意啲乜嘢啊？咦，好开始成型啦，觉得有啲。 我发现我自己中意嘅音乐就系好嘅音乐咯。 跟住再追问，死都追问。咁你有冇发现你觉得好嘅音乐系啲咩啦？跟住。 我觉得好嘅音乐，唔代表一定要多人听嘅音乐。 嗯。 好嘅音乐系你会发觉佢好多嘢系好俾心机啲做。即其实是听得出的，包括他编曲用的乐器啦，到底是不是真乐器啦，或者是编曲入面他的乐器到底他 mixing 的时候他用什么声，或者是他 present 一个什么 texture 啦，这个 texture 加第二个 texture 又是怎样的效果啦，这些全部都是全部很给心机的东西，所以就或者是 chord 怎样用啊，这样这些全部都是要用时间浸出嚟，都系嗰句。 虽然喺你嘅作品度，你主要负责岗位就即系演绎唱嗰、那个，但其实成个制作过程，你自己即系上次都有讲，其实自己谂法等。其实嗰啲过程里边唔同 procedure 有冇啲位，其实你自己都几有兴趣，想了解多啲，甚至乎自己可以涉猎下试下咁样，即系由曲词编啊，或者加 mixing mastering， 全部都可以 有噶。咁我自己其实都系一个比较有好学精神嘅人啦。 系睇得出，完全系。 咁我咧，其实录音嘅时候咧，我都会问监。就是很多问题的、甚至我会有一点担心他会觉得我有点烦或者有点 问题少 多管闲事、但是因为、我今次的监制是靠叔叔，所以其实他都很乐意教了很多东西、我们又一起听过其他不同的歌一起去分析啦，所以就我甚至会问、到底 mixing 是、可以怎样去做、或者是如果 mastering 用不同的 mastering 会有什么效果啊， 是 其实我在編曲上面都会参与了多一点，或者是我们去做人声的和音 的对齐，差点忘记了，因为我在录新歌，所以我 你已经捞乱了，究竟是捞 乱了一点 你提到即譬如 mixing mastering 啦，即呢个环节的确可能喺我哋本地大家讲嘅时候会比较少提到，或者可能因为即系一个深奥啦。如果以你嘅认识，你觉得 mixing mastering 你会点样形容噶啦？对一首歌， 我觉得一般嘅听众其实好少去留意 mixing 嘅同 mastering， 因为其实佢哋都唔需要去识呢样嘢，即系基本上佢哋听到好听咪好听咯，唔好听咪唔会再听咯。咁但系 mixing 同 mastering 呢样嘢系对于音乐人会有多啲嘅一啲睇法啦，即系譬如 mixing 咧系喺一首本身你当一首歌啦，咁佢会教唔同乐器嘅你当 balance 啦，或者系佢会将成件事美化好，等成件事就哦听落好舒服，要听到嘅嘢就听到，有啲位置就有啲就冇听到咁样。咁同埋人声要点样去突出呢一个歌手嘅声音，佢嘅中音或者低音会好听啲咁样，呢啲全部都系要执嘅。譬如甚至系咬字啦，有阵时嗰啲涉涉声好嘈啊，咁呢啲都系靠 mixing 去做嘅。咁 mastering 咧其实就系、是、鸡精啦，我觉得系即系煮完一碟餸，然后哇唔系鸡精系味精添啊，直情系即系加少少，咁就成件事就哇好靓好融合，系锦上添花嘅一个做法啦，系。咁唔同 mastering 嘅人咧，就有唔同嘅做法啦。其實都好睇做 mastering 嗰個人本身對首歌有咩睇法，或者佢中意嘅音樂係咩類型咁樣。所以就要溝通，好多嘢都要溝通。 多謝 Miss Carl 啊， 係咪而家都開始叫做要求高咗啊？即係開始 好尖尖㗎，我而家啲人唔夠膽同我做嘢㗎啦。 係嘛係啊，大家諗清楚啊，阿 Carl 揾你做嘢，你聽到啦，佢好清楚自己做緊啲咩㗎。 所以每一次你都要揾一個新嘅人去同你合作咁樣。 因為佢未知 呢個原因 係嘛？ 上次阿杜做監製，今次阿 Carl 叔叔要轉下人嘅。 下次再轉嘅係。 但係啱啱你講嘅嗰個認知係的確係開始咗做自己歌嘅時候了解到，定係以前自己都有興趣會揾。揾下了解一下而知道噶。 以前我知道有 mixing mastering 呢样嘢嘅，但我唔知佢哋嘅功能系咩，即系我都系一般听众啦。我唱歌我只要顾好我唱歌就 OK。但系最近就真系学咗好多，然后我觉得呢啲嘢系作为一个歌手或者一个音乐人系需要知道嘅嘢咯。我唔系好喜欢做一个冇智慧嘅人嘅，我好希望当自己做紧一啲嘢嘅时候，我都。知道人哋做紧啲乜嘢，咁我又可以一起参与下。我呢件事系做音乐最快乐嘅事情。 因为就算 系一个高智商嘅人嚟， 系啊，佢强调啊，佢强调高智商咯、啊，系都系嘅。即系好似你咁讲，就哪怕就编曲嗰啲位置，自己未必系叫做最叻嘅，但起码知道发生紧咩事、 啊， 你可以哦，你自己唱完首歌，听完有咩 feel， 你可以俾啲谂法出嚟。 系啊，即系好似呢首歌到了哪里就对白咧，咁、 yeah. 我哋就第一次就用咗全部都系我自己录翻嘅和音啦。咁啊，即系大家去决定到底系大家喺耳机度会听到左右边会听到啲乜嘢咧？咩时候要净系左边听到，或者个和音要摆中间定摆两边咧？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品味嚟嘅、嗯，所以就我通过同卡叔叔嘅合作咧，就可以培养到呢样嘢。 OK， 嗱咁啊，头先讲到培养品味呢样嘢，即系有冇话最近自己开始都会？头先都讲会涉猎好多唔同好嘅音乐啦，近期有冇自己喜欢听一啲可能对你嚟讲都未必系好多人听，但系自己觉得诶、都好似从中攞到啲嘢嘅一啲可能音乐人啊或者啲歌曲啊咁样。 我其实好中意睇一啲纪录片嘅，我中意睇一啲音乐人嘅纪录片。 哎呀，我都系、 哎，我都系啊！ 你唔好同我争啊 我都系，我中意睇 Blackpink 嗰啲。 哦，原来系嗰啲哦，咁唔同。 系我同你倾唔到偈， 我哋两个 系啊，我哋系。 我哋睇嗰啲，我会睇，譬如睇 Beyonce 点样去准备佢嘅 concert 啦、或者再睇有啲系直情Hans Zimmer 啦，去整电影配乐啦，系点样去做？咁我最近听到一首歌，我自己几中意嘅就系、是、United in Grief 啊，系 United in Grief 系 Kendrick Lamar 嘅新 album 嘅第一首歌，我就觉得、哇，真系不得了，艺术品真系好犀利，好 inspiring 啊！即系通常我哋会觉得 rapper 系哦 rap， 跟住可能揼个 beat 咁，但系哇，佢唔系，佢可以将 rap 呢样嘢玩到第二啲嘢，咁样去即系 fusion 其他音乐、其他种类音乐、我就觉得哇！厉害了，我都其同埋就好庆幸香港都有好多好有 heart， 然后好有热诚做紧音乐嘅朋友仔，亦都有一班好有 heart 嘅听众，好愿意一直去支持香港音乐。音乐嘅交流咧，学到嘢最快系真系识一啲大家都对音乐好有热诚、好有 passion 嘅人。 感觉上听你咁讲，系咪即系都嚟紧会打算做一啲 rap 或者 hip hop 嘅？ 下次转监制嘅时候就转， 系嘛？算 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我啱啱搭车过嚟嘅时候就觉得，因为我听紧 hip hop 嘢嘛，我就觉得哇，都几正。我唔知道我到底几时先可以做呢个 hip hop 嘅嘢，然后大家会觉得系合适嘅咧。即系我而家下一首歌，如果突然间转 hip hop， 大家肯定系消化唔到啦。咁但系可能某年某日，大家会想睇到我做呢啲嘢。 hip hop 你几时开始听？系咪一路都系你中意类型其中一种嚟嘅？叫做 我一直都会听嘅，然后我我都会好强迫自己去听好多唔同嘅歌，所以而家有阵时听歌，有阵时听到自己好中意啦。但系最主要我会个 intention 出发点系会想学多啲嘢先咯。 嗯，即系好似你啱啱咁讲，听下佢只歌佢点样 produce 上面用咗啲咩嘅嘢咁。 系咯，或者演绎上啊，佢个歌手系到底。怎样去唱咁？ 系咁去睇一啲音乐上音乐人，像 Hans Zimmer 嗰啲嘅纪录片。咁你个 intention 或者想睇嘅嘢又会系啲咩嘅？会 我会想睇下佢对，譬如要配乐嘅时候，其实我都唔知噶，应该咁讲。我都系觉得我睇咗我就会学到嘢嘅心态。咁、但系一路睇嘅时候就觉得哦，原来佢系点样去了解个电影同个配乐之间嘅关系，或者佢有啲技巧，原来喺一个位置用某一啲音系，原来系可以留到一个悬疑嘅感觉，有个问号俾大家嘅。 有啲位就可以做个总结咁样，系用音乐去推进成件事，咁我就觉得好神奇。 系知道佢哋谂啲咩，好似嗰啲人讲咩，站在咩巨人的膊头上啊，系咪有一个咁嘅俚语啊？ 我冇听过， 唔识啊！你咁高智商， 呢个系 Google Scholar 佢嘅一句 statement 嚟噶嘛？ 太高智商， 我以为系啲咩进击的巨人嗰啲台词。 我冇听过，系出自边度？ 英文应该系一啲俚语定谚语，即系站在巨人的膊头上，因为Google 有一个叫 Google Scholar 睇啲学术文章咧，佢嗰个第一页就出咗呢句，即系因为巨人好高，但系你企喺膊头就可以睇到好， 即系俯瞰咗好多嘅。景色啦， 咁呢个咪即系生肖嗰个故事咯，即系只鼠骑喺个牛上面，跟住然后突然间临到终点跳过咗，就喺第一位啦。 类似系， 你又冇错嘅。 咁但系其实咧，头先一路听阿 Cloud 讲，即系佢都会去睇好多可能外地嘅音乐人啊，或者可能本地嘅音乐人唔同嘅做法，其实都入边会有好多好新嘅意念。可能喺本地做音乐嘅时候，唔系未必系嗰一套嘅方法噶嘛，即系都可能有好多嘅新尝试噶嘛。会唔会有时觉得啊，其实自己往后嘅作品系咪要将一啲好新嘅做法摆落去啊？定还是好似呢个阶段，我哋都系用一啲可能比较叫做一贯可能本地嘅监制，佢哋觉得有信心嘅做法去做先会好啲咧。 我觉得香港嘅广东歌其实系有一个性格喺入边，咁所以就会培养到点解啊？而家做广东歌嘅监制系会咁样去做咁样。咁睇翻譬如外国嘅监制，你当佢哋其实可能真系两三 take 就完噶啦，咁佢哋就唔好少会剪接嘅。咁系即系两边唔同嘅做法啦，特别系个语言嘅问题啦。咁广东话其实有阵时反而剪接仲更加攞到嗰啲精髓出嚟，系。咁英文就好讲个 flow 就一定要去咁样就剪就唔 prefer 剪咁。咁反而喺外国监制嘅角色系会系去俾个画面歌手咯，即系话哦，我哋而家试下俾一个开心嘅 version 咯，咁我哋就嚟啦。咁俾多几个冇咁开心嘅或者伤心嘅，咁就直接又嚟多 take。咁但系香港嘅监制咧，我觉得系比较细致一啲嘅，直情系去同你去一齐去阅读个歌词，我到底呢个位置其实佢讲痛，你系咪真系咁痛咧？定系你未必痛噶？其实即系中文都系一个语言嘅博大精深咯。咁所以就嚟紧会唔会话要 merge 咧？其实我知道而家本地好多音乐，譬如 mastering 都已经系 send 俾外国做嘅。咁但系始终录广东歌情感咁细腻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用翻我哋以往呢个做法系可以嘅，咁但系除非即系迟啲我哋有一啲可以新啲嘅曲风啦，咁我觉得又可以试下外国嗰个录法咯。 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 佢走得崎岖，怎崎岖亦带着期望。或佢走得康庄，康庄的路间中跌宕，前行仍然无定向。但我拥抱着信仰，学会拥抱不安，寻求遥远天空的光。 云浩影，愿望之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今日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757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个案占5563宗。医管局呈报多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371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60岁以上长者感染占整体个案比例升至近25%，但长者的接种率未如理想，呼吁尽快打针。如果有不舒服，要求医和按时食药。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4.3%，较上一次四月至六月下跌0.4%，就业不足率亦都下跌0.8%至2.2%。期内差唔多所有主要经济行业嘅失业率都见下跌，其中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业、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运输业以及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有相对明显嘅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只要本地疫情维持受控，加上在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的支持下，本地经济活动在未来几个月预计会进一步恢复。劳工市场应可继续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将会取决于经济在金融状况收紧下的恢复速度。据了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上星期六通知民主派初选案被告，表示行使香港国安法赋予的权力，指示初选案相关诉讼无需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意味会在继唐英杰案之后第二宗在高等法院审理而不设陪审团的国安法案件。林定国在相关指示文件中解释，初选案具有涉外因素，要保障陪审团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律政司亦都认为，如果审讯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有可能会妨碍司法公义妥为执行的实际风险。律政司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正在进行司法程序的个别案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听日骤雨减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嘅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城南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拣风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相当挤塞，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而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落去翠屏南村。提一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请大家要注意道路安全，加倍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亚冠杯十六强对决，一起撑本地足球。香港球会杰志气势如虹，历史性杀入亚冠杯淘汰赛阶段，面对泰国劲旅巴吞联，能否再进一级？亚冠杯十六强赛事，巴吞联对杰志，星期五下午3:09，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一起撑杰志。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上次我哋送俾今日呢位嘉宾嗰句咧，佢啲 fans 都好中意，整咗个实物出嚟送俾佢， 所以我决定今次要写一句跳脱啲嘅俾佢，睇下点跟。 云浩影粉心， 其实咧，唔知阿卡知唔知咩影粉身咧？今日松音乐咧，继续有 Club 云浩影嘅有你嘅最新派台嗰度段男女就对白啦。咁我同阿斌亦都系会首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再交俾你撬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因为我觉得今次到了哪里就对白呢首歌曲咧，其实摆咗颇多嘅苦功喺阿 Club 嘅 focus 上边，即系可能都会听到好多唔同嘅尝试。可能我听到系有少少 synth 喺入边啦，亦都会有唔同嘅和音。我似头先阿 Club 都讲过个 mixing 嘅时候，左右两边嘅一啲 backing vocal 要点样摆咧？甚至乎其实唱到有一个位咧，系抛开咗嗰一种要用好靓声嘅方法去唱，系有多少少气声嘅方法去唱。即系我觉得今次系多咗唔同方面嘅一啲尝试喺嗰个 vocal 上边。我谂 which is 呢样嘢系阿 Cloud 你自己系想咁样去做 的。你又讲啲阿妈系女人嘅嘢。 我估到佢，再估到佢，我估到佢开呢啲饭噶，所以我都系继续坚持自己都估啲阿妈女人嘅嘢， 系啊。OK 嚟， 我觉得系今次应该花时间比较长啲咧，系喺度啲和音嗰度度同埋要录啊，因为好似阿斌讲嗰样都系真，都会听到其实你基本上第一句开口，其实已经听到你嗰把声后面已经搭咗好多 layer 喺度啦。咁 Frozen 嘅歌真系玩好多 vocal， 咁我觉得系可能真系。呢首歌要去設計嘅時候，係真係喺呢啲位置要用嘅時間多啲咯。點樣擺啲和音，點樣安排，再要錄，我覺得係呢個係今次功夫長嘅地方。 係，好。 而家要开股啦， 系系， 因为都系阿妈 系女人嘅嘢， 系啦，因为都系咁嘅，所以就大家都系啱嘅，咁样， 我都系为呢下开心嘅啫， 好犀利啊！你哋鲈鱼子长， 好啦，咁但系我哋亦都即系真系认真咁样去分析一下。 其实我哋都花咗劲多时间，系真系去倾到底，我哋想呢首歌个声音到底阿 Cloud 要呈现一个乜嘢嘅声音俾大家听，即系我好想摆脱以往大家会觉得啊好靓声呢样嘢，咁当然亦都唔可以冇咗好靓声呢样嘢，咁所以系我哋都花咗一啲时间去中间去拿捏啦。咁其实呢首歌系录咗都好耐嘅，我记得系真系由头录完啦，然后send 俾啲朋友听啦，然后佢觉得都麻麻地，我又觉得真系麻麻地，咁我哋又再我问卡叔叔，我可唔可以再录过啊？即系其实已经差唔多可以 send 去 mixing 咁样制噶啦。咁跟住我可唔可以再录过？佢话好啊，你嚟啦咁样。咁我又再录过，跟住又由头录过咯，所有嘢。所以就都花咗时间去学呢、这、一个、这个感觉啊，这个 feel 啊，其实系。咁始终之后嗰啲和音系一个辅助嘅形式啦。咁当然都亦都系有花好多时间去倾啲和音，去即系摆边边啊，或者边度有和音，边度冇和音，到底和音要用几多条 track。或者我補多條氣聲嘅 track， 氣聲嗰條 track 又要幾多條 track， 到底擺邊邊先冇咁霸道啊？或者可能而家係啱啱好啊咁，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一齊傾出嚟。咁所以就都你哋两个讲嘅都啱啦。 但我又想问呢，因为即係我諗下对于好多嘅一啲乐迷或者听众嚟讲，阿Cloud 佢靓声就咁唱已经好够啦，即系唔需要特登喺个 vocal 上面再 好似搞好多 系啦，搞好多嘢啦。其实佢把声咁靓，就咁嚟就得噶啦。但系点解今次反而会想即系玩少少嘢啦？叫做即系可能例如漂泊于四周个周字都要系特登多少少气声啊，或者咁样去演绎咧。 因为其实喺我嘅谂法入边咧，呢一首歌系。都挺複雜的佢個情緒，雖然佢聽落很輕快啦，但其實佢講緊嗰個話題對於我嚟講都幾沉重嘅，即係都覺得唔係一個好容易就解決到嘅難題咯。咁所以就喺唱嘅上面都花咗好多心機同卡叔叔一起去討論到底啊，其實點樣先可以表達出呢種青少年步入大人，然後又覺得不適應嘅狀態。 咁你话之前嗰个版本 send 啲俾朋友听，大家都觉得未够好，仍然用到嗰个分别系咩？系咪嗰个感觉唔啱数啊？ 其实我大概都知原因嘅，因为咧就系我一开始见Cloud叔叔嘅时候，我实在太惊啦。 点解？ 咁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大监制啦，咁我好惊，就惊住嚟录完成首歌，即系又唔系好熟啦嗰阵时。所以就会变咗个声音啊，各样嘢都唔系好放得开，然后你其实喺首歌度又听得出咁样咯。系啊，咁之后又再冇，同埋我对自己都冇乜信心啊，因为其实呢一个曲风都唔系我平时唱开嘅嘢啦，即系唔系话我即系一开声就唱得好好啦，咁我都有少少自知之明嘅，咁所以咧就都花咗啲时间，我其实揾我嘅唱歌老师啦去。一起去讀啦，亦都有俾其他行內嘅朋友喂，真係搞唔掂啊！我應該點唱好啊？咁樣，所以就會出咗呢件事啦。而家 咁你講到呢一首歌，因為嗰個曲風上面唔係你叫以往所謂熟悉啲嘅啦。咁其實 Day One 一開始嘅時候，吳林峰嘅曲嗰陣時係點樣樣去揾到呢一首歌，或者點樣開始呢件事咧？係 我記得吳林峰一開始我就已經話覺得想揾靠叔叔同吳林峰呢個組合去做呢件事嘅。咁吳林峰都好好啦，其實佢 tailor made 咁寫俾我啦。佢嗰陣時咧，我知道佢係寫小孩聲好叻啦，或者係寫一啲 ballad 好叻啦。咁所以我就直接同佢講話，我唔要 ballad， 我唔想我嘅第一首歌係 ballad 嚟嘅。所以咧，我就叫佢話啊，其實我平時聽開好多歐美嘅歌嘅，我好想佢係一個歐美風格多少少嘅歌曲。咁佢咧都寫咗一兩個月到嘅，俾敲叔叔彈回頭，呢個係第九、第十個 version 嘅。 哇 ，OK， 係啊，所以係磨咗好耐嘅呢首歌。咁同埋佢都要因應翻我把聲去寫啦。 佢嗰陣時咧，我認識佢，因為佢係我比賽嘅評判嚟嘅。 嗯， 係啦，咁佢又記得我，即係佢印象中我嘅聲音應該係可以 handle 到呢一類嘅歌咁，佢都設計咗啲難度喺度。 啊，但你話唔想自己第一首歌係即係 ballad， 係咪換言之呢首歌嘅製作係早過《願望之翼》啊？咁 講係啊，係啊，其實係嘅，因為嗰陣時係我同歌唱老師啦一齊去揾。吴林峰即未正式入行之前是想做第一首歌的、但是始终都发觉资金或者运行上啊或者要拍 MV 啊都实在太吃力了，那就搁置了先、搁置了先呢，那我们就现在跟现在的团队我们一起去做愿望之翼，因为当时搁置了的时候呢我又会其实是我自己衰的，我有一点担心、第一首歌就出这首会不会可能大家 不习惯， 是的不习惯，因为他认识的 club 未必是这样的，那我就觉得不如我出一首大家记得我的歌，然后我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年做过些什么东 西。那各自的时候那首歌即是吴林峰那时写的那首歌的状态是去到一个什么 stage， 有多少东西 的那时候？那时候其实、他写的时候是 acoustic 的，只有个吉他和他啦啦啦这样。跟住后屘，靠叔叔咧就开始改少少编曲，加少少落去啦。咁但系我又入过录音室试 key 啦，试唱一次嘅。嗰阵时个状态系咁。咁但系就因为其实嗰个编曲系未好成型嘅，因为靠叔叔佢嘅做法系一路 sorry 断片，一路录一路录一路编咁样。咁佢就用编曲去睇下点样去衬成件事，衬你把声。所以就都是一个新的 experience 啦，即通常是会听完编曲跟住先再唱， 系啊系， 即好似唱卡拉 OK 咁，但其实而家系就唔系咯，要靠冇嘢嘅时候，你都已经可以做到呢样嘢。 咁我谂呢个过程，你要去由即系 demo 开始去到呢首歌 final version， 应该都经历咗好多好多个 version 先出到，因为由曲已经作咗可能9-10个 version 啦， 唱又 系啦，你一路唱一路又要改个编曲，跟住有好多细节要去执，其实嗰个过程系咪都比较多嘢要去处理咧？自己 系啊，都搞咗好耐，因为都我都有少少惊啊，开始嘅时候。因为真的录得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掌握不到，即譬如个 groove、因为个 groove 这件事真的不是说、你唱到就是，其实它是由很多细微的东西去组成，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欠缺，那我其实是真的没有信心唱这首歌的初，但是真的后来越录越好这样，特别是个和音的时候，这一次第一次尝试去录和音，然后是录得很快手、竟然跟住就觉得哇我真的有天分啊。 咁你又玩女声合唱都唱唔同分部系咪有帮助呢？觉得真系 有嘅，有嘅。咁但系因为女声合唱系学咗好耐噶嘛，所以都一段时间，同埋佢都系一段密集式排练。咁我嗰阵时系录呢首嘅时候就即听即唱咁，我就觉得好叻。 嗰阵时有天分啦，已经 系好有天分。 同埋我 卡叔叔都话我有天分。 同我觉得呢首歌好劲，就系佢嗰个心情上嘅一个转换，即系好似头先阿 Cloud 咁讲，对佢嚟讲呢只歌可能都唔系100%一首开心嘅歌，可能当中有佢嘅迷茫啦，有佢嘅忧虑啦，但系唱到去半路咧，唱到英文嗰段 I think about you 嗰度咧，我觉得哇，突然间好甜，我觉得嗰个位系自己都想将唔同嘅面向摆晒喺呢只歌入边嘅。 其实这首歌是都算是这样，因为它配合个编曲的时候，那里我觉得是很适合轻一点、因为其实个歌词已经有很多问号很多疑惑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位置我都会觉得说、想其实想 relax 一点，始终这首歌我都很想大家听完是会开心的，虽然只是一个疑惑，但是最后都是想找到解决方法，想跟大家一起去经历这件事，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因为这次歌词就找了中雪去填，其实看文案已经有一些好像石石角的 checklist， 希望大个之后做不做到一些东西。这些的疑惑、这些对成长的迷思等等，是不是就是你自己一路原来都有的，所以这样去谈这个主题？ 有的，其实是、我跟他谈完一大轮东西才产生了这一份词的。因为我跟他本身都熟，所以很多很私人的东西我都可以跟他说， 以至于呢一个歌词咧系好 personal 嘅。 嗯， 我觉得佢嘅文案啦，佢话佢想做台湾嘅文案，咁所以咧，但系系其实就系我想讲嘅嘢咯。我好开心佢咁明白我啦。咁我谂其实我同佢讲嘅嘢，我一次都冇讲过话，其实我好疑惑，我纯粹同佢 complain 话点解大个咗系咁，即系其实我可能当初同佢讲嘢系负面少少添，但系佢，我觉得佢比我自己更加明白我自己啊，即系佢将呢一份负能量，呢份抱怨嘅能量，原来其实我其实只系疑惑紧咯，我只系未谂清楚到底，哦，原来其实大个咗系咁嘅。 你细个有冇以为自己大个会变成点？有， 我觉得我大个咗，可能十八岁就即刻可以翻工做嘢，然后叫妈咪退休，妈咪同爸爸即刻退休。 哦，佢听到就开心啊！ 但系冇谂， 虽然冇可能， 冇可能， 虽然冇可能， 而家都唔得啊，所以都唉，都唔知点。 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即系个人都叫做大个咗啦嘛，即系嗰个 checklist 系都仲摆咗喺度，只不过系可能啲 target 要去褪遲咗先可以剔到啊？定還是其實其實呢個 checklist 已經不存在 了，取消咗啦， 冇咗啦嘛 ，cancel 咗呢個 checklist 因為唔實際嘅發現係， 我覺得要整個第二個 checklist 咯，就已經係真係理解咗成人嘅世界之後，一個有少少幻想，但係亦都有少少實際嘅 checklist 咯。 咁呢個新 checklist 會有啲咩咧？ 呢個新 checklist 會有想开开心心咯，想大家身边嘅人都开心啦，同埋要健康啦，同埋努力工作就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样咯。即系其实冇以前咁傻嘅，咁但系最终目标我都会有一个系想真系想爸爸妈妈退休嘅， 系 咯，希望尽快可以退休啦。即系我呢个年纪，咁佢哋又去到嗰个年纪，即系开始身体出现毛病，就开始觉得。好想佢哋可以探下世界， 世界，咁你要加油。 系啊，我都希望系。 咁但系你有冇一刻觉得自己其实真系变成咗一个大人？因为其实你而家觉得自己都未系一个大人嘅。 我觉得我已经系一个大人，但我好唔想成为呢一个大人啦。即系我觉得我好想保持住对呢个世界嘅幻想啦，或者保持住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美好嘅呢样嘢啦。然后一直去坚持自己的信念，去散播这一样正能量给大家。即是我都有见到有些人真的不是挺好的，是但我就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是很好的，同埋我们都不需要去成为那一些人。咁当你是成为一个好的人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同埋你身边的人都会一起好，咁成个世界会逐渐地好。 是不是真的照做踏足了社会之后，开始其实就已经觉得自己要成长了？ 我觉得是入行之后开始觉得要成长。因为我现在这个身份呢，其实除了要做音乐之外啦，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自己去揸主意，到底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必须要很清楚自己想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咯。 最难揸主意系啲咩嘅位置？ 我觉得最难揸主意啊，系个 project， 譬如好实际嘅，即系譬如系个 project， 我到底应该要点 present， 或者系我嘅形象应该要点样同大家去见面。 嗯、 其实每一环都系需要自己揸主意嘅嘢咯。咁、我最近都学识咗果断一啲嘅，咁所以就应该会好啲。 咁呢樣嘢會唔會即係可能喺MV 上頭先都講到，即係因為可能 MV 嘅處理應該比較後期少少啦，個人應該都變得果斷少少啦，所以可能喺形象上或可能拍攝上，自己都今次擺多啲嘅諗法喺當中。 呢、這個咧就果斷咁交俾導演啦， 好叻女啊！呢、這個 係一種決定嚟 㗎，正確嘅決定啊！ 因為我覺得術有專攻，我之前我嘅睇法係我好想參與佢嘅每一環啊，乜都要知啲啊，但係其實。我觉得不如放手俾人哋做佢想做嘅嘢。咁既然你揾得佢，真係好相信佢嘅能力，就我可以知道发生咩事，但我唔好左右佢嘅决定啦。我尊重我哋嘅创作团队。 咁今次創作呢個 MV 都有一個即係生日會做背景嘅一個故事，都見到嗰種好似係咪自己 融入唔到嗰個環境或者身邊嘅人咁樣 ？Yes。这个想法是导演想的。咁呢因为这首歌其实都讲一个青年人啦入社会觉得不适应。 咁嗰個生日會咧，其實就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啦，即係大家都做緊一啲好似佢哋覺得好正常嘅事，但係你又覺得好唔舒服，即係睇到佢係咁倒啲朱古力醬， 哦係啊， 哇佢哋好中意嘅喎，但係 好甜啊，真係減唔掉， 係啊真係減唔掉。咁點算好咧？咁其實係要揾翻自己一個小天地，自己嘅空間去做自己想成為嘅大人啦。即嗰个大人唔需要系一个大人，佢可以系一个青年人都得，系咪好复杂啊？呢件事 冇啊，你个外壳同埋个脑系可以唔同啊，即系你外表可以系一个年轻人，但系脑里边嘅可以成熟思想， 完全系反映到话靠而家个现状，高智商，高智商冇错。 通常一啲对自己冇乜信心嘅，就要不断提自己，我系高智商，keep 住要讲。你有几多见啲好聪明嘅人会讲话，我好聪明啊？咁你有 剪走剪走，我要听众觉得我好聪明啊 ？OK OK OK， 唔系我哋讲嘅， 呢句更加唔聪明啊！ 我哋讲嘅，咁但系即系亦都喺头先讲到，即系喺呢一首。我谂嗰个学习或者成长嘅过程对阿 Cloud 嚟讲都系快嘅。嚟紧嘅一啲作品会唔会真系开始嗰、那个即系主导权会再多少少啦？比而家 都有啊。我录紧录完啦，差唔多录完啦。其实咁录完嚟紧呢一首咧，其实就我一入录音室嘅时候，监制就话：哇，你好似好有经验咁样咯、啊。咁因为我都直情系好似好有经验咁样咁。同佢讲嘢，咁所以咧就学到更加多嘢咯。所以就每次都同唔同嘅监制去合作，就学习到佢哋做嘢嘅模式啊，或者到底啊佢用佢同我录音，到底佢会点样就我个声音去点样同我录咧？每个监制都有自己嘅唔同嘅做嘢嘅方法。然后点样同佢哋相处，或者点样同佢哋沟通呢一样嘢，都觉得系。要值得學習咯， 所以新一首歌亦都會又有另一個監製啦，秉承你嘅傳統， 一定要 轉人，即係冇人想做咯都話。 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期待啦，亦都聽到喺呢一首《對眼淚就對吧》，即係 Cloud 佢自己即係嗰個成長的體驗嘅。咁啊，今日多謝你啊， 多謝你哋 ，Thank you。 在斗，磨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扣上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架速从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寄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断游，难怪我惯了儿童学清洗。 场之戏。我